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王以哲将军一向主张抗日，却在张学良不抵抗命令的压力下饮恨北大营，这或许是王以哲最大的遗憾。但是长城抗战也许又是他遗憾当中的一点安慰了。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生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生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武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且被东北军取消番号以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连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1933年，义勇军主力失败，部分高级将领退入苏联，但有些部队仍一直坚持到上世纪40年代，而且一部分义勇军部队后来成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了下去。义勇军的名义起源于东北军名将黄显生， 他在918事变前已经利用其负责辽宁省警务的优势，在东北公安系统内做了一定的应变准备。在正规军抗战不受支持情况下，黄显生在锦州陷落前于当地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进攻，并且鼓励东北官民自发地以此名义发起抗日。东北军正规军撤离以后，义勇军成为抗击日军的主力，并且在东北各地遍地开花，形成不同系统的数十万部队。这些部队里面有辽南邓铁梅、苗可秀等组织的铁血军，通化唐聚武等组织的辽宁民众自卫抗日军，辽西张海天、高振鹏等组织的辽西义勇军，吉林王德林的救国军，这些新出现的抵抗武装，还包括义勇军化的马占山、李杜等原东北军部队。义勇军不但在各地组织对日军的抵抗，并且曾多次策划实施对东北各战略要点如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局势一度如火如荼。1933年后，随着日军兵力加强，并且着意切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系，造成义勇军弹尽粮绝，处境艰难，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被各个击破，逐渐招架不住日军的进攻，其组织松散的问题也暴露出来，部分人员投降或解散，部分人员退入关内。1933年以后，其在抵抗力量中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北抗日联军。2011年9月，作者路过沈阳，看看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钟头，便问司机能不能带我去一趟汤岗子温泉。同车的朋友非常疑惑，问我洗温泉，这点功夫可不够啊，您去那儿干嘛呀？那当然是有道理的，这汤岗子是沈阳附近一处风景胜地，描写东北的小说中有不少风花雪月的事情都和这里有关，特别是溥仪来东北组建伪满洲国，进入沈阳前和皇后婉容就住在这里，和日本人讨价还价，最后作茧自缚。溥仪在日本人策划下从天津出走的经过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倒也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婉容并不是同时走的，就像刘邦逃跑时扔下吕后一样，皇帝们都很有先国后家的自觉。据说婉容出逃是在溥仪到达东北以后由川岛芳子策划的，当时婉容已经受到监视，川岛芳子是汉奸不假，但干起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其手段你不能不佩服。他以大管家出殡为契机，把婉容塞进出殡的队伍，硬是混了出来。关于这件事，文献记载很多，但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笔者也不知道，但是在日本收集到的一张照片，或许可以做一个佐证，说明川岛芳子的确在婉容出逃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张照片登载于一亿人的昭和史当中，其中的川岛芳子身着男装，只有一个正在向后拱手的背影，下方的日文注解译成中文是：男装丽人川岛芳子曾伴同溥仪夫人从天津出逃，在上海事变中活跃于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1948年被枪决。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2月上海杨树浦路工大沙场工人宿舍附近。上海十九路军抗战始于1932年1月28日2月正是两军在运枣帮、江湾等地殊死奋战之际，这一个月里，十九路军和中央军第五军联手打得日军两翼主帅，阵亡了一个连队长林大巴少将，还被捉去一个大队长空闲少佐，日军自称伤亡3000多人。 从川岛芳子的装束和面对镜头其人低头回避露面的样子来判断，这是他在此时协助日军进行谍报活动时所拍摄的。淞沪之战，虽然双方最终签订的淞沪协定颇有些屈辱的条款，但无割地、无赔款，日军并未达到占领上海的目标，反而证明了日本兵也不是铁打的，甚至在战斗中还会出现误捡导火索把自己的突击队员炸成军神的爆弹三勇士事件。十九路军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总兵力不过东北军的十分之一，人们突然发现抵抗和不抵抗区别就是这么大。不管怎样，溥仪和婉容后来都到了汤岗子，并在那里等待伪满洲国的出台。所以这地方就算不洗温泉，从怀古的角度似乎也值得一去。然而当地朋友最终证明了笔者的无知，汤岗子还在鞍山那旮的南边呢，快到海城了。要不我们送你去那儿看完了，咱们直接到大连，从大连坐船回去好了。原来如此，笔者还以为汤岗子就在沈阳近郊呢。看到笔者怅然若失，朋友们宽慰我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我说再来倒不着急，有张照片麻烦你帮我找当地老人瞅瞅，看是什么地方。说来话长，我说在日本找到几张照片，证明有件事儿，溥仪可能冤枉了关东军好几十年，咱们得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人家讨回个公道啊。司机转头看我，眼睛瞪得跟牛似的，想不通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要给鬼子兵找回公道呢？这溥仪和日本人有着怎样的误会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如果看历史记载，会发现溥仪从天津溜到东北，在即位之前曾经两次入住汤岗子。第一次是在1931年11月13日，也就是到达东北的同一天。第二次是1932年3月6日，已经是准备就任伪满执政的前夕了。溥仪跟日本人的误会就是第一次在汤岗子时结下的。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日本人很不地道，他一到汤岗子就被软禁，不能出门，只能住在宾馆的楼上。他把陪同的日本人上脚立一叫来问，对方说是出于安全原因不让他出门。不久又告诉他汤岗子闹土匪，还是出于安全原因让他移驾日本人从1905年就开始控制的旅顺。在去东北之前，婉容就曾担心那里不安全，而溥仪觉得有那么多日本兵，几十万东北军都被吓跑了，安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几十年以后，对于关东军拿土匪吓唬自己仍然不以为然，把它写成了日军对其威逼利诱的伎俩之一。当时关东军还不确定怎样使用溥仪这张牌，而溥仪非做皇帝不可，连执政都不愿意干，双方正在顶牛呢。溥仪和日本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可以说贯穿伪满政权建立的始终。在电影《末代皇帝》当中曾有一段镜头描述溥仪访日回来，发现跟随自己多年的心腹郑孝胥被换掉，总理大臣变成了奉系旧将张景惠。这是有历史依据的。日方记载，溥仪到日本访问期间暗中设计，试图通过和日本皇室拉关系以摆脱关东军的控制，掌握实权。此举惹恼了关东军，差点将他杀掉。这也是关东军到伪满后期对溥仪控制越发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原因之一。不过作为手里没牌的一方， 溥仪被日方欺诈的时候更多，比如其妃子谭玉玲的死、护军遭到清洗等，都让他徒呼奈何。所以他对日本人这些阴谋诡计表现得恨之入骨。然而几十年以后，在日本发现的照片证明，日本人未必是在吓唬溥仪，而是当时汤岗子真的有抗日抵抗部队在活动，而且作战十分积极。这支部队在1931年11月上旬袭击了汤岗子，猝不及防的日军吃了亏，只能退守核心地域。我拿出的这张照片就是被抵抗部队摧毁的汤岗子外围建筑。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在汤岗子被限制起来，显然就不是一个借口了，而是被抗日武装堵了门，日本人真的是怕他被游击队抓了去。应该说，把溥仪放在楼上不让下来，也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时候溥仪是个要利用的幌子，兵荒马乱之中，除了日本人，也不会有谁来汤岗子旅游，或者有记者来采访。让溥仪在周围散散步，溜达溜达，正好廉价地显示日满亲善，难道还怕溥仪飞了不成？若是被溥仪看明白关东军连楼上楼下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了，他还能铁了心跟着日本人走吗？从满蒙写真大全集当中的记录来看，日本人对这伙土匪恨之入骨，随即抽调部队来对之进行清剿，指挥官竟然是一个中将。负责指挥的是日本南满洲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笔者在日本外务省警察档案当中看到义勇军击毙过一个森将军，一直琢磨会不会就是他，最后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森，被原国家计量研究院鞠抗捷院长亲自拿刀砍了脑袋的森秀树少将。918事变以后，日军在东北当时的兵力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以大连为基地，本庄繁中将指挥的关东军本部，从朝鲜越境前来增援林统十郎中将指挥的朝鲜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南满铁路协定驻防在日控南满铁路沿线的南满洲铁道守备队。森连中将是日军在东北的三巨头之一，他亲自督战汤岗子，可以看出对此事的重视。那当然，要是这支游击队目标是溥仪，日本炮制满洲国的苦心只怕要翻成画饼了。日军讨伐的作战持续到11月21日，也就是溥仪离开三天以后才告结束，终于没有来得及让溥仪看到一个安生的汤岗子，期间多次和匪发生战斗。从日军运伤员到沈阳的照片来看，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似乎甚强。不过这支部队在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就奇怪地消失了，没有继续地和日军在汤岗子纠缠，似乎对泡温泉兴趣不大。这样森连中将才把兵力专用到昌图、法库等地作战。这支神秘的部队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打汤岗子呢？这恐怕就只能推测了。首先可以排除普通土匪的活动，即便是张作霖时代，汤岗子这地方也是他老爷子的别墅所在地，老张本人就是东三省绿林的总瓢把子，谁敢在他家门口开山立规呢？而且这里是和千山、守山、立山同为安山境内日本南满铁路四个附属地之一，驻有日军守备队，戒备森严，中国人靠近一点儿都会被开枪打的，所以这一带根本就没有土匪。因此可以肯定，这是抗日武装专门对日军发动攻击而来。抗日武装就是抗日的，既然汤岗子 是日本人的附属地，不打你打谁呀？滩岗则到沈阳不足100公里，918事变之后敢在这里和日军开战，应该说滩岗子的中国抵抗战士个个是条汉子。在满蒙事变大写真帖的相关文字记载当中，日方称这支部队为东北军流散在滩岗子以西的残军。东北军从沈阳撤下来的部队都是往南走的，滩岗子在南边，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而且根据日军续兵部编制的荣光图册当中描述，敌人攻入鞍山时，东北军好歹还是抵抗了一下，给日军造成了一定损失，所以有部分东北军撤退到滩岗子打游击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一带东北军驻军和讲武堂学员主要是步兵，从日军形容这支游击队均为骑兵来看不大相符。而且当时东北军主力大多集中锦州，张学良还没有下定决心撤退到关内，东北军残部应该向那边靠拢才是，11月份仍然滞留滩岗子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是共产党的部队，中共辽中县委派出朱世超打入地方武装毛长山部，对其改造以后，以其连续奇袭海城、滩岗子、千山、首山等处。这支队伍对日军发起攻击的具体时间不详，但是辽中县委是1932年才成立的，所以也不可能在1931年对滩岗子发动进攻，那么只能是义勇军了。据当地近代鞍山大事记记载，11月9日有400余义勇军在滩岗子活动，把溥仪堵在屋子里很可能就是他们的杰作。只是这支部队具体番号不详，辽南义勇军的主力老北风、向青山正在锦州方面配合黄显生将军活捉林印清、枪崩日本兵，在这一带作战的应该是海城本地的义勇军，他们有可能依靠熟悉地形和日军周旋，而一旦遭到攻击又可以安然散入民间，令日军摸不着头脑。这件事的考证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离开东北不久，在沈阳的朋友来信给我说，那张照片找当地老人看过了，竟有意外的收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张照片有哪些意外的收获呢？那支攻打滩岗子的义勇军又是谁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